你让我这岁数一人讲讲情歌，哎呀，你就不知道接两句吗？ 哎，你知道吗？你刚刚忽然在想歌的时候，我一看你的脸， 就想你一个大爷。 不是，我想起来的一个歌，其实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什么歌？ 就是 小小么小蛋壳。 不是，就是你知道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毛宁和杨钰莹。有一首心语。 你是想起了这毛宁还是想起那什么什么谁？ 我这样一看你 有点毛宁那感觉。 杨钰莹的感觉。就出来了。 对对对，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就说说这个下雨天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哎、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中国近六年平均每天490人晋升千万财富人群，感受到差距了吗？啊，这个来看看招行啊和贝恩联合呢发布了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那2016年呢，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是从2006年的18万人跃升至2016年的158万人，约90%的人呢用的时间不足10年，其中呢约70%呢在这个近六年财富啊，那相当于每天也就是有490人。就直接啊跻身千万级以上的财富人群了。千万级的财富人群呢，也是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已经超过10万人，山东、四川、湖北和福建则超过5万人。 嗯 嗯， 好吧， 嗯， 感受到差距了， 感受到你和我之间的差距了吧？ 感受到了， 是不是？ 嗯， 咱们是千和万之间的差别。 前途无量，前途无量。 哎，你说我会不会就突然间某一天，就是比如说2018年我也挤进到他们的这个行列当中了？ 很有可能啊， 是不是？ 就像你现在的发展势头的话 啊， 基本再过着10年。 也悬也悬啊。但是我们觉得快乐不仅仅是这个基础在这金钱上， 对， 我们快乐都精神特别快乐， 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喜讯呢。 那我还是有钱得了，要不然 分享一下下面这个喜讯吧。 哎， 哎，来看一下啊，交通越来越便利了。 哎， 那么记者也是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呢，作为经济地区重要的铁路联络线之一的京霸铁路将改线建设了，那不再经过霸州，改为连接雄安新区和商丘地区的京雄商。那京霸铁路呢是京九客专的一部分，原计划呢是全长78.24公里，在北京设李营站、黄村站还有新机场站3座车站，那在河北呢是设永清霸州站。那京霸铁路的北京段呢已于去年底启动建设了，今年是进入了全面的建设阶段。那北京市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北京段呢在大兴区的李营、黄村和新机场3段是不做改动的，力争2019年与新机场同步建成运营。那除了新机场，北京段呢有3公里需要改线，进入河北境内的线路呢目前还在研究中，计划不再经过霸州，那是改线途经雄安新区和河南的商丘地区了。 嗯，不仅仅是这个交通越来越便利啊， 嗯， 咱们北京这环境也是越来越好。 是啊， 各式各样的公园，你看，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法国的肖蒙堡啊，这个充满着法式风情的这个摩纹花坛啊，终于是被引入了咱们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花园里了。据记者了解呢，首次进京的这个肖蒙城堡通过180多平方米的摩纹花坛展呢，去这个就去展现着这个法式的浪漫，白色的南非万寿菊呀、山桃草啊、紫色的矮牵牛，还有鼠尾草、粉色的石竹、牧童蒿等等10多种的矮生的这个花卉啊，以流动曲线的方式组成了摩纹色块相互交织，旧玻璃瓶和这个柳条编织的花梨层横叠错落啊，地面铺装的蓝色玻璃呢，也是映衬着这个湛蓝的天空。法式花园呢，由两位法国著名的园林设计师共同的主持设计，来自丰台区数十名的这个小学生们也是参与了花茎花卉的种植。 嗯，想想就觉得挺美的。 哎， 嗯。继续来看，今天你瑜伽了吗？那作为瑜伽之都呢，印度民众对瑜伽的热情可谓是举世闻名的。那昨天呢是国际瑜伽日，更是印度瑜伽爱好者的盛大的节日。清晨呢是在印度北方的 一个城市啊，印度总理也是与万名的瑜伽练习者一起练习瑜伽。那与往年不太一样的是，今年的瑜伽节赶上了大雨，但是雨水并没有浇灭瑜伽爱好者们的热情，他们是身着统一的服装，在导师的带领下一起练习了十多种瑜伽的体式。那尽管雨水湿透了衣服，也造成了满地的泥泞，但是他们一丝不苟地认真练习着。好厉害呀。 对，但是呢，同时说到瑜伽呀，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练习任何动作任何的运动方式的时候，真的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还是瑜伽啊，刚才听起来是那种美感，对吧？这么一听啊，这事儿还真是得注意了。一个45岁的孟女士啊，有近10年的颈椎病的历史，一直没去医院治疗。近天来呢，她在家也是开始对着电视练瑜伽，听说这瑜伽呀对颈椎病、对身上各个方面都有好处，就做了个仰头拉伸的动作之后，就动弹不得了，瘫倒在地。就这个就诊呢，也是显示颈椎关节脱位啊，诊断为高位截瘫。医生也提醒了，有颈椎病的人练习瑜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最好练之前咨询一下医生，以免对颈椎造成损害。 我觉得确实是锻炼身体，不管是瑜伽还是有氧运动之类的，都得需要就是专业人士先给你指导一下。 没错没错没错，可能稍微这动作有那么几毫米的偏差，给某个关节某个部位就增加很多的压力了。 你最近是在健身，那你觉得如果 我都好啊，对对对对对对，16年啊，哦，现在都17年了，你说。 一开始专业的教练会指导你什么，就是有没有告诉你 其实我觉得 做的， 对，其实我觉得参与每项运动第一个教练先告诉你第一个是什么事不能做，对吧？首先你要有一个这个良好的热身，怎么去拉伸啊，对吧？你想想我这个啊圆滚滚的身材往地一坐， 你 拉 好多了呢， 是 感觉就是一个 是不是，好好说啊， 非常健美的白腿欧巴。 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做好这个前期准备工作，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千万别这样，就很多人习惯说我不行啊，我办健身卡我得开始了啊，我从今天开始叮当五次，这一下叮当五次是做什么的，就是举铁嘛，这叮当五次的吧，咣啷咣啷的嘛，就得适合自己的重量，适合自己的一个身体素质。不是说您看别人，你看人家那小伙子，你看咱俩岁数差不多吧，我也得跟他似的，人家举10公斤你也举10公斤，人家什么事没有，因为人家做好热身了，而且人家真是从2公斤一块一直长上来的，您那一下10公斤一下这个把自己伤到可能这半年都没法再运动了， 就得循序渐进嘛。 对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这份啊这个老外圈的神秘工作您怎么看呢？啊，这个他赚的不多啊，又遭这偷窃。有一天呢，正坐在他这个北京空荡荡的这个租房里边啊哭泣啊，这时候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英国人啊，说有一份工作月薪10000美金啊，他很怀疑这份工作的真实性啊，但是也没有别的出路就接受了。后来才发现，哎呦，自己真是撞大运了。原来这个英国人呢是个特殊演员当中的这特殊演员的中介。第二天呢，有个裁缝上门来量尺寸，他收到了10多套崭新的西装和皮鞋。原来呢，他得到了这个外国人当中最神秘的工种之一啊，假CEO 教授专家医生，工作内容就是穿得很体面，一脸严肃地坐在会议室里，或者去国际会议这个去念一篇内容自己根本不懂的讲稿。这种工作很难得到啊，首先呢是你必须得碰到一个长得像是一位权威人士啊，另外呢也是得有很多朋友去引荐你进入这个圈子。不过呢，这份工作虽然看起来光鲜，但是呢毕竟是这个风险比较大啊，比如说可能会被同行的中介举报。不过呢，既然是选择这份工作，也只能是走一走看一看了啊。啊，这是这外国人一个神秘工作。 我忽然觉得就大家出来工作都特别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不能做这样的选择。 不，他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假 CEO 教授专家医生是演还是说去骗。如果是演，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应该是演 啊，演我觉得还可以能让我们能接受。比如说你看就一些广告宣传片里边啊，肯定会选择一些这样的人，就是他去 演员， 对，他其实就是演员，他只是说我长得就是五官端正，有这权威感，我坐这儿就像老板。曾经我还真是听朋友这么说过，就是因为长相太权威了，他曾经演一个配角，然后后来剪出来之后他是主角了，就因为对，真的就一个广告宣传片，然后当时呢就是演成功人士嘛，拿一个这个小本子给人啊，这说说戏啊，不是说说这个工程啊，你看看 小鱼呀、啊，这个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摆这么几个姿势，然后呢，包括这个在这个会议室边开会，然后呢，其实这个有一个岁数偏大的人，人家是这公司董事长饰演的，但是后来切成他了，因为他长得比较成功， 嗯 啊，对，所以我觉得 这也算是演员的一种了吧， 哎，所以说、 哎、小分支， 对，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下雨的一些故事吧，浪漫的好玩的，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一起来听一首后弦的下完这场雨。 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我提着寂寞撑伞穿过夜色，闭上湿透了领口，别说破戒当作没雨曾来过，雨滴下不坠落，剩下路的绝不能，已经管残留那句手写的珍重，哦，那年唱给你的背影亮了，雨中我任一束挽歌，我在等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后弦的一首《下完这场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说下雨，就什么雨天的故事、淋雨的事儿啊之类的。 哎，对，就有的时候吧，就淋雨也是一种浪漫，也是一种快乐。 当然了， 哎，我记得有一个，我就是是一个汽车还是什么的广告来的，哎，忘了什么什么的广告吧，就是说淋雨，就是大家突然间有一天，因为一个人跑到雨中，所有人都跟着跑到雨中了，然后那种快乐啊，就小的时候汤河那种，你汤过河吗？汤水，汤水。 我只听说过那句话 啊。 爱情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怎么都能跟爱情沾上边呢？下雨天就是在你头上默默撑起那把伞。太好玩太好玩了。对，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关于下雨的那个故事吧。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可爱并且很有喜感的朋友。 怎么讲？ 比如说这位朋友就告诉我们说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啊。 他说啊，小的时候下巴被车给刮了，留下一个疤。 哦， 女孩子嘛， 嗯， 就是再小也会很爱美， 嗯， 哭着问爸爸怎么办呀。爸爸一本正经的跟他说，淋过三年的雨疤就会消失。 啊， 然后呢，他每到下雨天就一个大傻妞站在雨里摇着头，为了让雨淋得更加充分一点。到现在都不明白这种智商是如何考上大学的。 对对对对，恭喜你已经考上大学了。应该 是啊 啊。后来我估计这疤也不会太深，小时候好像就恢复能力比较强。 对，而且真的是，如果不是那种特别深特别深的疤， 嗯， 好像过一个夏天就会好很 多。哎，一般 就 没什么太大问题哈。 嗯， 挺好挺好。这个还有这位风中不二，他说了，说早上啊，这个滋滋的听雨啊，凉凉快快的睡觉，哎呀，然后呢就被室友这拽起来上课了。雨天不就应该睡觉的吗？ 就好多人都这样觉得，雨天好像就应该， 尤其是我看现在窗外好像已经不怎么下了。 嗯， 就早起我来的时候，我觉得就真的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啊，是应该睡觉，不应该上节目才对。我说真的，就是这种，你想，开开一点窗户，听见淅淅哗哗啦啦，就那种雨声， 淅淅哗哗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噔噔噔，小雨会唱歌。 就咱俩这种这个情况睡不着啊，就是那种你默默躺在自己那个竹子编的凉席上， 弹的油光锃亮的凉席。 不一定是凉席吧，这 弹的锃 麻将块的凉席上，草编的凉席上。 哎，说真的，你的凉席现在弹的怎么样了？ 好多年不用了。嗯，现在不出油也弹不出来什么。 人是被我们取笑过之后不敢再铺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后来我就直接先打一层核桃油，这样它油光瓦亮的。现在开始他盘我了啊。 嗯，来看看这位叫武超的朋友吧。 嗯， 说感觉这个雨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特别怕麻烦。 哎，嗯， 小雨呢就不想打，大雨呢打了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干脆不带伞也不打伞。 哎， 嗯，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大雨的时候哈， 嗯， 就是伞只管那么几分钟的作用，你时间一长， 因为有风啊。 哎，对，风一大呀， 嗯， 你就发现这个风啊，尤其你像昨天晚上这风吧， 嗯， 对吧？你往哪儿打伞也不太管用，还不如不打就赶紧跑。但 是 一定要跑出注意安全。啊，小雨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怎么用打， 嗯， 对吧？小毛毛雨的时候还觉得挺舒服。不过昨天我看那个挺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其实啊，我觉得不用笑话，都有这种想，就是都有这种习惯，就下雨的时候你打着伞哈，啊， 嗯， 然后不下那一瞬间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打着伞。后来呢我一朋友就在大马路上看那个行人嘛， 嗯， 前过去看一个特别好玩的一小孩，一直打着伞，一直打着伞往前走。其实雨已经停半天了， 嗯， 然后我朋友就，小伙子，不用打了，雨停了。小伙子特别配合，把雨伞啊，还真是谢你啊。对，就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下雨的时候打伞，你看第一没用，第二是你还不下之后你不记得，就是你走一个长廊之后你还打着伞。 啊，对对对 对， 对 吧？有这种情况吗？哎， 而且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在雨天你打着你特别喜欢的那把伞 啊， 然后你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很有安全感， 就小花伞， 你就觉得哎，就一直这样打着挺好的。 嗯，我们怎么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小花伞？ 因为你没有喜欢的图案呀。 但是我跟你说，说到雨伞啊，我特别喜欢，就当时啊刚刚出现那种就是燕砰， 哦， 打开， 我知道，就是痛痛痛痛痛，啪变成一把伞。 好像没有那么夸张，好像就这么一下，砰一下，然后他能摁一下再收。哎呦，当时我刚见到这种伞的时候，哎呦，简直就神奇坏了。这个就是， 你确定只是一下？ 啊？ 它应该是两下呀，碰碰，然后跨。 可能 好了，不是重点，不是我错了 啊， 我错了，你说。我错了， 你早上来时没打伞，脑子里可是不是进了点儿？对，就是 不是进了一点点， 没别的了，就是咱能是正经说按词儿说吗？按词咱也没什么词儿、 嗯， 就是那个一摁的话，就砰打开了，再摁一下，唰，它又收起来了。就当时小时候觉得真的特神奇， 嗯， 有这么一把伞，感觉就跟自己有一宝贝似的。而且我跟你说，其实小学的时候拿伞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小时候。打伞打的不是这伞有多好看，就男孩啊打的不是多好看，打的不是这伞多高级， 是大 是长 哦， 能当剑啊，飘飘飘飘就、 哦、 当个武器。对，现在想挺危险，而且以前你想以前那种伞可是尖头金属头的， 是是是是是， 挺危险。但小时候真的是，哎呀，就是闲嘛，就是比较啊童真嘛，就会就想啊，好好好哈，互相比比武 哦，男孩子是这样、 对对对对。 哎，我最近特别喜欢那种有点复古感觉的，就是。回到最原始的时候，你要把 油纸伞，油纸伞 不是油纸 伞，一大了之后就剩点竹杈了那种， 就是你真的是要把它撑开， 嗯， 就往前推一下的那种。现在出来好多漂亮的图案， 是不是？ 嗯，但是太阳伞 啊、哦，就是哎、对，我还真不知道这太阳伞和雨伞区别很大吧？ 他说是里面有一个涂层，就涂上那个东西之后就可以防辐射。 啊、是，就是说，但是它能不能打遮雨？会不会因为雨就把这涂层给破坏了？ 那倒不会吧，看你舍不舍了。一般带涂层的都挺贵的， 是吧？ 嗯。 接下来咱们俩就应该这么说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想对大家推出这样两把伞是怎么样的？ 只要九九八。 咱说的是雨，不是说打伞哈。今天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雨天里的故事。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 嗯、 来看看吧。这个这 NJ 不知道说的什么呀，有啊，叫雨后小故事。就没别的了，挺逗的哈。 然后再默默的打草稿 啊、嗯、 哎，这位朋友嘟嘟嘟， 嗯， 挺有意思的。他说姐们发信息说有暴雨啊， 嗯， 开车上班了，要注意安全。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回复他， 嗯， 说这个可是我们要一起组织出去啊， 出游， 而且是有事儿，而且呢这个雨衣啊雨伞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你放心吧。然后姐们说你们是不是要成为海的女儿了？ 对对对对， 很有 意思的。对，一定提示大家，就是在有大雨的时候千万就能少出去还是少出门哈。 嗯， 丛中风铃也说了，说这样的气候和气温啊，就是不来场雨的话就是感觉很热。还真是，前几天基本上温度都在三十多度了。 三十多，很多度，三十三四度吧？ 是吗、 嗯？ 我们没看这个，反正车里边的温度就很高了哈。 是、 啊。然后就特别热，就感觉在外边，你就感觉就蒸一个人工的桑拿一样，就站会儿就感觉出汗，特别难受， 对 吧？ 对。 啊、他说了啊，雨后的这个故事便是空气清新啊，这什么热伤风啊或者中暑的人们就突然就精神抖擞了 啊，确实是这样， 哎，很舒服了。 就是当雨一落下来，就打在地上那个声音， 闻到那个清新的泥土的芬香的风芳香的时候，一到这个浪漫的时候， 闻到风香的时候， 风香呢、啊， 真的 就是吃蜂蜜的时候了， 真的是忽然一下觉得凉快了。 哎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再来看一个吧。 嗯， 我叫地雷，他说了，说上学的时候雨太大，怕裤子湿了，只能就垫起脚尖走路，但是积水太深，一抬脚，人字拖鞋就冲走了，就低头赶紧找鞋，后来全身都湿透了。尴尬的是，还要不要继续去上学呀？啊，现在呢，你看我离家就特别近了啊，这个就一扭头就是这个我的家，再一扭头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嗯，不错。 对，一说到对， 嗯 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下雨天的小故事。 哎、没错。 嗯 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在雨天经历过什么浪漫 好 玩 的 事儿？ 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今时明月半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贼，不教无马独阴山。望眼千里，望苍茫，

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吧。 哎， 这次真的是活久见啊！ 嗯， 高速惊现人体遮挡号牌，来看一下一辆鄂 A 牌照的厢式的货车，错过出口之后，只见副驾驶站在保险杠上，手抓后车门扶手，然后用小腿遮住了号牌，用上半身遮住车厢尾部的放大号，然后上演了利用人体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奇葩的一幕。那么这辆车呢，因为在高速实施倒车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一次性记24分和罚款的处罚。那高速交警也是提示，不要故意的伪装或者是遮挡机动车的号牌，更加不要冒着这个生命危险、心存侥幸的实施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啊，这些违章啊，所谓的违章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罚款，其实为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 是， 你比如高速倒车是特别危险的，其实也是无数次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跟大家去分享，就倒车的时候，因为后边视线是远处看不出来你是倒车往前行的，对吧？ 是。 然后呢，你往前开，当你稍有不注意的话，您俩一碰撞非常的危险，对吧？您而且还有一个，您站在后边这给挡着这车牌，那不更危险吗？ 而且这是挡不住的。 对，不，先不说挡不住，反正是很危险就对了，是吧？再来看看那个同样啊，是这个停车的事儿。男子呢将车呀停在这个道边上，车被喷漆了，写上停得好啊。近日呢，西安的这个小黄啊是外出这个吃饭的时候，因为没有车位了，就把车停在呢这个道沿的中间了，并在上边呢留下了联系方式。可吃完饭之后发现车被人喷了漆，上面写着三个字停得好。小黄很无奈啊，这个如果真的是车被这个被挡啊，这泄愤，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呢？啊，据了解说这个去喷一次漆啊，至少花700块钱。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稍微有点过分，因为人家已经留下联系方式了。 哎，这事儿因为确实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呀，大部分人都是理解的。 嗯， 像很多比如说啊，这个停车比较聚集的地方，比如说老旧小区内， 嗯， 对吧？比如说一些饭馆门口， 嗯， 好多时候真的只能是把车呀，这个罗列着停， 是， 不是上下罗列啊，就左右罗列这么停。停的时候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往上贴一个电话呀，等个一两分钟，您要客客气气的下来给挪车，一点问题没有，大家都理解。但是要不留电话，这个被喷个漆，这种方式也不太好。但是呢，就别挡着别人。可是留了电话之后，还给贴一个，给喷一个停的好，不知道是不是挡行人了呀，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恶作剧，真不一定跟挡住有关系。 有可能，对。 嗯， 所以真的在道路上，真的提示大家，就因为道路上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嘛，是大家的道路，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想着别人啊。 开车的时候也是总是能碰上各种各样的事儿。来看看日前呢，一位老人原本要驾车带着老伴儿和孙子赶去亲戚家啊，吃酒的。不料呢，在高速上突然一只蜈蚣从车顶掉落到老人的领口之内，那惊吓之下呢，这个老人是丢开了方向盘，本能的用手去挡，结果车辆就失控撞上护栏了。 嗯， 所幸车速并不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哎，你看看， 嗯， 所以说这在夏季的时候，这车还真是，咱们同事有一个进壁虎了嘛， 啊， 这真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好自己的这车窗。 哎呀， 别害怕。没事，在座子底下也不在你身上。 好，还能够给我吃蚊子是吧？ 对，就是，其实上真进去，我比你还害怕呢。不用害怕。放假为玩游戏上高速啊蹭 WiFi， 称地势高信号强。日前的高速交警发现了一个10岁的男孩靠在这高速中央隔离带上去玩手机，任凭车辆从身边快速的通过，哎，都不以为然。男孩也说了，说放假在家，家里没有网络呀，想到邻居家附近蹭网玩游戏，结果信号不好。哎，他认为这里地势高信号就强，你看看， 太危险了呀， 对吧？家里边一定要这个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子嘛。 对，10岁的话未成年 啊， 这个一定得看好。 对， 来看看，尴尬了，这次是真的尴尬了。 怎么讲？ 这个2017年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赛。 哎， 一位尼日利亚的选手呢，在跳跃的过程中，他是跳远啊，假发突然掉落在身后的沙坑中，最终裁判是根据假发掉落的位置判定成绩的。 啊， 假发说怪我。 这个就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在规定当中有这样的这个详细的明文啊？但是这事儿我怎么觉得不应该按假发算呢？ 我也觉得应该按他就是跳的那个点，就是 对，因为应该他有一个身体标准，比如说是最前沿还是最后沿，大家都是一个统一标准。那假发应该， 他可能是不是觉得假发也算，只要是选手身上的一部分，你不管是什么， 这假发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啊。 嗯，是不是你带来的吧？ 是， 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你看他们都很少带一些什么饰品之类的，可能也是跟这有关系 哦。 但我看了这个视频，我真的觉得在尴尬的同时就觉得他真的挺悲催的。 那得奖的时候不应该把奖颁给我，应该颁给假发才对啊。好吧，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真学霸啊，高数考试前夜他寝室讲题啊。来看看湖南某高校的这个期末高数考试临近了，大一的这个段某啊，是在宿舍楼道白搭起了白板啊，不是内搭起了白板啊，深夜呢给同学们来开始补习高数了。他表示说，看着同学们不会做题啊，心里特别的着急，就义务开始讲课，晚上10点到讲到11点、11点半、1点半啊，一个半小时啊，这扎扎实实的全部给弄完了。 真的是。 真 学霸的世界、啊、 哎，真好，真好， 自己能学好还能够帮助身边的， 没错没错啊，这是真学霸。 是来看看近日呢，辽宁大连的一个居民楼里、一个树枝突然断裂了，那砸在旁边的树上，距地面有3米多高，看上去随时可能会掉下来，但是呢却不易被察觉。那注意到此隐患的这位黄阿姨啊，因为担心这个树枝突然掉落伤到行人，就一直守在树下提醒路人。那园林工作者呢现在已经将树枝割断运走了。就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黄阿姨、 热心的大姐。是吧啊。再来看看那个里约开展了美化墙壁的活动，2500平方米的巨型壁画揭幕了。近日呢，巴西里约热内卢呢也是正在开展里约大墙壁啊活动，那旨在呢用这个街头艺术啊，把空间的这种公共空间啊装扮得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美丽。当地时间的19号呢，一幅2500平方米的壁画揭幕了。创作者呢是19岁的巴西的街头艺术家，他的这幅作品呢也是被认为啊由这个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最大的壁画了。主办方也表示了说，这个将为这幅壁画呢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幅名为《故事》的壁画当中呢，也是这个里约市中心一座学校教学楼的外墙上，描绘的是一位文盲父亲给两个母亲给两个这个孩子呢讲故事的场景。创作者呢希也希望啊，这个借此去鼓励人们啊，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觉得这个有天赋的艺术家们总是能够就是创作出这么惊为天人的作品。 是这样。 继续来看，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吧。山西太原的龙潭公园里呢，是数千条的锦鲤列队向前，然后朝一个方向在转圈，场面是非常的壮观，令人惊奇。一个市民说，在公园活动了10几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那想想真的是挺壮观，数千锦鲤。 对，就他自己往过走哈。 对啊。 但好像我记得是有一种什么鱼啊，好像你在这鱼缸那儿就是放一手指。手指头，然后呢你就在动，它就跟着你动。 那一定是食人鱼啊。 那万一要是吃手指头的鱼呢？ 对，还有那种小鱼哈， 就 大家挺爱，就是去就把脚伸进去或者把手伸进去，它就一直 是吃你死皮的那种 啊。对、 啊、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不知道啊。 叫可爱的小鱼。 吃脚皮的在鱼缸里边的鱼， 很香 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下雨的浪漫的故事或者好玩的故事，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受伤，谁都抗拒被遗忘，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所以到处躲藏，所以漠视绝望，面对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流浪。 迁徙，背负沉重回忆，还是要放手让爱走，换一个自己。每个路过身影看起来都像是你，拥抱转身失去想念，仍迎面来袭，跟寂寞迁徙，直到遥不可及。原来想放手让爱走，别再骗自己，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失眠的夜，空旷的街，不断的提醒爱过你。谁都喜欢受伤， 张信哲的迁徙。 嗯，这里是段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说说你那里有下雨的故事给我们讲吗？ 听语气就听出来非常的期待。 对 啊， 就是觉得下雨的时候会有很多好玩或者是浪漫的故事。 嗯， 对，还真的，哎，就到目前为止哈，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就特别浪漫的故事。 你没有碰到那种比如说你真的碰到下雨 没带伞， 没带伞， 突然间撑着我这一个女孩给我撑着伞，还真没有。 哦，真没有，一次都没有吗？ 一般不是都男的给女的撑吗？ 哦，那倒也是，但是也会有好心的姑娘会。 没有好心的姑娘。 哦，没碰上。你是不是那个眼神太有所期待了，别人不敢过去？ 哎呀，来一个撑伞啊！还不来这儿呢？是我没拿伞啊，那姑娘，哎。成什么了这是啊。对，就下雨天的时候好像就是反正故事情节当中经常会就在你肩头撑起那一把默默的伞，是不是？ 对，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受了影视剧的影响， 哎， 会在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不自觉的做了那个浪漫的行为。就比如说有一次下雨，其实不太大，但是我觉得雨点也挺密的。我碰到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只小狗往家走，她说她刚刚捡到的，而且你能看得出她特别小心翼翼。她说我想抱回家看看她有没有事儿，然后我就一直给她撑伞把她送回家了。 哦，哎，你看看。 然后路上就聊天， 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你怎么没带伞，他说我就是出来玩，没想到会下雨，然后我刚刚捡的，觉得好可怜呀，就一个小女孩， 你看还碰一个好心的大妈给他撑伞一直送到送到家， 大婶儿， 大 婶 儿，大婶儿，大婶儿， 南山这位叫小雨的朋友吧， 哎， 他说是在塞班自驾啊，租了敞篷的大黄蜂， 哎呦， 开车的路上没想到赶上阵雨了，哎，淋着雨把车停到路边，关上顶棚，关好后开了一小段，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对， 停边上又打开顶棚，又打开没多久呢，又下雨了，也是醉了啊。后来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都没有再打开顶棚。 我跟你说，这事儿还真不是咱们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就很多就那种这个跑出那个后顶棚啊，一开最少一分钟，就是你比如开咔按完这按键之后开滋儿咔咔咔，它因为它有一个哎对，它因为它要把整体就是结构要装到后备箱嘛，对吧？所以说就是其实速度挺慢，这关还好，一下雨开你想吧，这一分钟 快点 对你尤其是人就是驾驶的位置其实最前方了，当到你这儿的时候基本上57-58秒的时候，你想就一直在等，哎呀 雨停了， 哎就再开开，哎对，所以说而且就是你看那个照片当中啊，就觉得哎呦真美好，人家开敞篷车在外边玩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把头发吹的这个锃乱锃乱的，把这连人晒的又黑又黑的，那咱们都没看见。 你这还是挺让人有点酸的啊，不用再解释了。 哎，对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说法哈，关于下雨的故事。2929他说了。说这个有一年啊下雨挺大啊，我这个去西单还逛街呢，哎回来的时候只能是坐大公交车了，哇塞车里边只有我一个人，哎简直就哎就是我的大公交啊，哎下哎你看那下车还趟水玩啊，第二天才知道那看新闻才知道原来那天雨那么大，好多人都不出来，只有我在傻了吧唧在街上玩啊。挺好， 但我真觉得就下大雨的时候坐公交车还挺有安全感的，因为它很高啊， 对就是它对高度比较高， 对 啊、 哎呦硕大的感觉一辆大车， 但是还是要少出门我觉得 啊，那当然那当然 对 来看浪漫的这位朋友吧，三杯茶说了，下雨系鞋带的时候陌生人帮我撑了伞， 嘿你看看多好，以后下雨我也系鞋带 我刚刚还想说这是一位细致的姑娘 啊， 怎么 讲， 我要是赶上下雨天我鞋带开了的话我就会直接把它塞进去， 你看这个不行啊，南阿花他说了， 嗯 新买了一双小白鞋 啊， 穿上之后第二天就赶上下大雨了，果断脱下来放在包里打车回家， 嗯 为了保护这鞋光着脚走的， 为了保护小白鞋， 哎小白鞋， 一只羊说，眼看着前面车压过了大坑啊，一个人正好从大坑边走来， 哎， 那个人就站在那里，湿的不动了。 对， 分手总会遇到下雨。 哎，对， 嗯， 对，分手，一般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就会遇到下雨。 啊，是吗？ 就是电视剧， 啊、电视 剧就经常是这样嘛，对吧？ 对， 就往往在楼下等你的时候，你哎，你看，要是送花，肯定是啊，两人要在一起的时候啊，晴天博日。一旦要分手，哗哗哗就一人在那边捉着雨， 真的是要说这个大雨的话我又想起了明长官， 你说 明长官嘛， 哎 那段就特别厉害的戏， 和姐姐在这个 大雨天 里边演的那场戏，你得跟人说这是什么戏 啊，这是大家都知道伪装者呀， 伪装者当时差点说出潜伏啊，那个伪装者就想不起来了，伪装者里边的一个一段情节很经典的一个桥段， 明楼和姐姐的一个桥段， 对 嗯 啊也是下大雨，再来看看那个这位朋友啊毛他说了，说大家都知道说英国爱下雨，基本上不用伞，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就下课啊，这个走回宿舍，本来呢小雨，结果是雨越下越大，走到这宿舍楼的时候呢，这个穿的羽绒服都已经湿透了，然后此时此刻湿透的我旁边走过一对情侣，然后男的紧紧搂住女的打着伞，哎呀嬉笑的走过，我微微一笑，回去给自己做了顿好吃的挺尴尬，挺尴尬，对。 嗯，有什么意思呀？ 就是啊，这能幸福吗？不可能，对不对？老在别人啊， 是 吗？ 是 不 是？ 不知道啊。 哼， 对啊，啊，反正 连个自行车都不骑，让人家走着。 下雨谁骑自行车啊？对对对对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就是你说那个，我倒突然想起来，就是说，其实啊，下雨的时候 一定您开车注意点旁边的行人。 是啊， 有的时候就有什么坑的话，尤其旁边行人，尤其骑自行车本来这身上就很湿了，然后你打一伞很、 嗯、 其实这挺辛苦的，您再唰一下溅那一坨水也不太好， 而且下雨天本来就车速不要太快。 哎， 嗯， 对， 是吧， 嗯，所以我说这个提示大家吧，就在下雨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期待着自己发生一个浪漫的故事，第二个别把什么其他不好的事情带给别人，是吧？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986再度。